那咱们给大家呢说说这个庚金旧废之法。这个庚金旧废法呀，它是这个冬病夏治环节当中的化龙点睛之笔。那么年年此为一脏腑系统。那么肺脏的这个脏腑系统它包含着什么呢？乙肿大、脾不统血、恶性贫血、白血病，这都脾衰，血坏了，所以任何一个脏腑坏死，人都会要命的啊，都会要命的。那什么叫木桶效应呢？这个是他们从这个营销学、经营管理、主骨生髓，是吧？一关主二阴和耳，你大小便把不住门的时候，就是你吞金咽液之法，固肾，桂附地黄丸，虫草，三个月大半年养下来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欢迎收听博弈品质生活馆健康快报，有品质的健康生活从一碗粥膳开始。今天保持心血舒畅，使人精神饱满，面色红润，具有养心、安神、益气、健脾胃的。 树根是脑髓和肾经，脑髓养骨。这脑髓怎么养骨啊？脑髓，这是小病。那么大病呢？你像我们最近正在讲冬病夏治，要给大家讲到的骨质增生。杜仲叫中药补骨，是吊肾经长骨头，是吧？它需要的原材料骨胶原，我们